风，一朝笑五彩虹，把大地写满我衷肠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强演唱的《秋意》，可以柔带出的一个人的情歌，欧阳菲菲演唱的《忘情》。

错过了多少次来不及的下一站。

世界有了你，每一丝感觉都如此美丽。